好，各位听众，欢迎翻到嚟 My Radio 第十四集嘅港珠澳啦，我系城邦二世祖， 系我系猫姐，大家好啊。 喂啊，猫姐啊，喂，上个礼拜五咧，我哋雪梨西边帕尔马塔咧发生嗰件惨剧，好恐怖，有冇睇新闻啊？ 呢个梗系有啦，当然就系、是、有个香港人惨死啊嘛。 系啊，郑生就57岁啦，喺雪梨警察总部做会计师嘅郑先生就因为有一个15岁嘅凶手咧，而家就据报话佢喺行凶之前咧，就去完呢个清真寺，就听咗呢个咁嘅极端回教组织嘅一啲废话，而就向呢个天度大嗌，所以就枪杀咗呢位郑先生。喂！屌，但其实即系呢个叫 Paramata 嗰边咧，嘅即系呢啲咁嘅回教撚屌搞事都唔系第一次噶咯，系咪啊？ 都唔系第一次啦，呢个系啊。 系啊，咁其实事源咧就系讲喺礼拜五嗰日晏昼咧，咁呢个15岁嘅凶手咧，咁佢呢个就系、是、其实系一个伊朗裔嘅凶手啦。咁佢家姐咧就据闻喺几个月之前咧。两个月之前就搭飞机就去咗中东，咁就唔知系投奔 ISIS 定系 what not 啦，系啦，咁就即系而家就系讲紧佢呢个凶手就喺凶案发生之前啦，去咗附近嘅帕马塔嘅清真寺度参拜啦，而新闻亦都有讲到咧，佢系参与咗一个极端组织叫 His Altia 嘅一个讲座，咁就令到佢。即系唔知系咪佢听完嗰啲鸠噏之后咧，发生咗乜撚嘢冲击咧，咁就即系就癫鸠咗咁就去杀咗阿郑先生咯。因为其实呢个组织咧之前咧就系、是、反民主啦，反呢个世俗主义啦，同埋反呢个西方嘅管治嘅。咁佢就上啱啱过咗呢个星期日咧，佢喺 La Camba 咧就系、是。有一个示威就是反对俄罗斯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和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喂猫姐，你有没有看新闻呢，讲緊其实现在我们的总理和主流媒体怎样报这件事 啊，呢單嘢睇到好似冇乜人會 care 咁。好似最近今日帕马塔个市长出嚟讲嘢嘛，有冇睇 呀？冇啊，佢讲啲咩？ 即系佢即系话即系话即系佢哋会加强啊保安啊，咁咪废话啦。跟住嗰个上次同阿 Nick Fox 开片嗰个 Muslim Leader 咧， 系啊，嗰条癫佬啊嘛， 嗰条癫佬咧，跟住出去讲嘢嘛，又话佢讲啲嘢好教，佢话咩希望咩啲Muslim 嗰啲父母好好教佢啲仔女，冇变咗呢啲咁。 唔系，即系佢 教到爆，我觉得 佢好卵戇鳩咯。即系我都有睇，我准备节目嗰阵咧，佢都有睇新闻，我都有睇新闻咧。佢就话个父母啊，就系即系了，即、就、系、是、知道。嗰啲咁嘅后生仔咧，嗰啲行为有冇变坏？咁就话即系佢哋只可以 stop 到啲咁嘅嘢。屌你老尾，系人都知啊，喺西方社会啊，啲咁嘅仔女啊，屌鸠老豆老母啦，得鸠闲听你咩？老豆老母都唔鸠够胆话佢，个个练到鬼死咁大只，咁一句唔啱听，打鸠老豆老母仲得了嘅，系咪先？ 都得，系咯，咪系咯，黐线嘅。同埋你都知嗰啲 Muslim 嗰啲一生起码生一斗，咁边咁得闲逐个同你管啊？ 屌咪就係 生一兩個㗎喎大佬。 即係基本上即係佢呢咁嘅撚屌鬼佬呢就唔明白呢。呢個係有一個文化差異，即係你鬼佬嗰啲可以開心見成咁坐低咁講㗎嘛。屌你老尾，你根本就唔會明白啊，即係呢啲咁嘅 Muslim 嗰啲基本上就係、是、喂一來就係胃口奔馳啦，二來就係、是、根本就個文化就冇乜親子文化嘅。你同佢講有撚用。真 你话真系打翻你仲得啊！真系 打鸠你啊！真系，即系屌，即系最戇鸠就系咧，佢就系觉得咧，即系佢父母可以教到啲仔女咁样咯。但系屌，我其实我就唔系好捻明啦。即系呢件事之后咧，我哋嘅政府咧就好似食唔捻到伟哥咁硬唔起嚟。因为即系佢今次咧睇翻呢啲所谓叫 Muslim leader 咧，对呢件事有咩反应咧？佢就觉得咧，阿 Malcolm Turnbull 咧，自从咧夺功成功之后咧，就对呢班咁嘅回教粉屌嘅态度咧，就偏向呢个叫做要了解包容 ，instead of 好似之前阿 Abbott 咁样好强硬对付佢咁样咯，系啦，咁就即系 多几单呢啲枪杀，睇佢仲包唔包容啦。 即系好似。 蒲劫咁講咧，世界即係世界好撚多嘢咧，就敗喺呢啲乜戇鳩蠢人身上嘅，真係。即係 但係好多嗰啲 labor 交咧 ，labor 都交嘅話要大愛喎。 唔係啊，佢 可以因為一單個別事件而歧視 Muslim 啊！我最近收到喎，而家呢啲 message 喎。 嗱，佢就喺呢度，嗱呢個新聞咧就話即係佢 ，We must not vilify or blame the entire Muslim community. The actions for what it is in a truth.In truth, a very, very small percentage of violent extremist individuals. 即係話，即係極端嘅字係佔少數，和理非非嘅佔大數。我屌你老母啦！你平時啊，你自己落落 camber 啊，落去嗰啲punch ball 嗰啲啊，行個圈啊，屌幾撚幾撚恐怖啊！屌你老尾， 係就算係後好啊，俾你大多數和平啊，整幾個 IS 放幾個炸彈，你都死啦係嘛？ 唔係啊， 俾你整一萬人，有十個 IS 入嚟，你都死啦係嘛？是極少數啊，咁嗰啲極少數係 extreme 喎大佬。 咁我真係鄧阿鄭先生一家可憐嘅真係。即係58歲都就嚟退休啦。咁真係受埋呢個無妄之災，咁就即係啲。 一家人慘，佢老婆最慘我覺得。 好慘啊真係。即係一位係啊，即係真係 rest in peace 啊，係咯。 佢嚟咗澳洲17年，我睇報紙話。 佢喺佢就話佢服務咗雪梨嘅警方就服務咗17年咁樣，係啦。咁就即係其實佢每日都會去即係喺警察總部附近嘅咖啡室度嘆咖啡咁啦。即係佢係講返佢身邊嘅人點樣講佢，其實都好 positive 嘅，即係話佢好好人啊咁樣囉，即係無妄之災啦，真係好不幸。 之災冇得講啦呢啲。 好不幸啊。嗱咁咧就即系佢， 但系我覺得全部都撲街喎，因為可能係佢唐人咧，即係好似咧唔會話大字標題咁樣喎，好低調喎，全部都。 咩啊？係啊，即係講都唔撚敢講咁咯，即係喺度話呢個 racism should be put out of the question 咁樣咯，好鬼戇鳩咯。因為佢咧，即係我頭即係之前準備節目嗰陣咧，咁就講呢單新聞啦。咁就講啊，係因喺呢件事之後 ，the Turnbull government 啊就唔想因為呢件事。而同一啲回教嘅團體嚟令到個關係緊張咁樣，屌你老味呢單嘢擺明就係條撚樣，聽完咪啲極端嘢癲鳩咗，咁就唔撚知邊度揾支槍翻嚟，你都唔知佢條15歲嘅僆仔邊撚度揾支槍出嚟喎，即係你係唔知係同阿 Nick 係 啊，其實佢知啊，你知唔知佢話佢去嗰、那個僆仔去咗間 清真寺， 去咗間清真寺祈禱之後先去殺人噶。其實佢哋知道喺邊度噶， 即係其實你要抄實，你要抄實抄到出嚟。 因為佢知道邊班人，佢就係費事理，就唔想理。 咁啊，屌你老母啦！咩閪窿政府真係。 係啊，你試白人啦，睇下點樣出嚟啊！ 即係其實即係成件事呢，即係最戇鳩呢，就係話 Mums and Dads are well positioned to pick up every sign 喎，你要黐撚線嘅。喂，但係呢，嗱，我而家睇到呢另外一篇報道呢，就係講佢就講返呢個叫做 Hizb Ut-Tahrir， 即係呢個組織啊，咁就即係講緊佢係有啲個背景係咩啦，咁個報道就話佢哋 hate preacher 啦，咁就周圍同人講佢嘅極端主義嘅 message 嘅，咁就係講啊，佢最尾咧，即係講緊個僆仔咧，個清真寺嗰度咧，就係講話有個嗰個組織嘅 speaker， 佢係 assert 嘅喎，佢本身喺 Iraq 幫嗰時 assert 嗰班 Muslim 嚟喎， 係啊，咁就即係講 極端嗰啲 Muslim 嚟喎，佢出世已經 係 嗰啲， 係啦，咁就講呢個組織咧，即係講呢條咁嘅撲街僆仔咧，個組織就係要話 bring Muslims back to。Living in Islamic ways of life， 咁就係講呢個組織呢，就係、是、promote 呢個種族不和諧嘅 ，promote racial disharmony， 咁就即係屌即係擺撚明要同嗰啲咁嘅撚屌開火啦。咁呢個組織呢，喺雪梨嘅負責人呢就叫 Ismail Awawa， 咁就佢就係、是、反美國啦，反呢個澳洲政府啦，同埋反西方，所謂呢個西方主義霸權嘅。 咁佢嚟澳洲做乜啫？ 屌你老尾，咁你澳洲把撚啊！你嚟到同你班咁嘅成班咁嘅死人恐怖分子喺 La Camber 火車站嗰度，咁啊，即係喺度又話 IS 係西方社會搞出嚟，而要迫害呢個叫做伊斯蘭世界或者回教世界咁樣啦。屌你，即係係啦，咁即係 你咁你咁鬼憎西方社会啊，咁你班友嚟做咩？你翻去参与圣战啦，唔好喺度啦，真系快啲展烂自己本 passport 啊！ 喂， 做人肉炸弹啊，真系！ 做人肉炸弹都黐孖筋嘅， 喺度搞事，真系食屎嘅真系。但系咧，即系今日咧，呢个差佬咧就走去即系去个 Paramata 嗰个清真寺度 raid 救咗佢啦，咁就即系之后有咩事咧，我真系唔够知啦。 哦， 但系即系好似陶杰啊，我唔知阿 Cat 你有冇睇，阿妈姐你有冇睇到嗰篇文咧，叫《皇天未立》啊，有冇睇啊？即系 我睇紧啦，正在 系啦，我 post 咗，我 post 咗喺自己 Facebook 嗰个嗰度揾咧，就即系讲紧，即系头先所讲啦，世界又败喺啲咁嘅包容嘅蠢人身上啦，即系 Malcolm Turnbull 咧喺呢件事上边咧，就话It is not about blame 啦，即系唔应该去抱怨一啲嘢，就应该点样解决呢啲嘢。屌你老味，解决呢啲咪炸鸠死呢班咁嘅卵屌咯，咁样简单，唔好卵俾佢哋入嚟咯。 系咯， 好卵简单啫嘛，喺度话老豆，喺度话即系呢个叫做即系话老豆老母就可以有责任地管教自己啲细路。屌你老味，你知咩叫源头减废啊？唔卵俾佢入嚟咪得咯，戆鸠。而家嗰啲咪拉鸠晒佢咯。你最兴噶啦，拉鸠晒全部啲人，即系。 唔系，其实我觉得点解阿猫琴咧要放啲入嚟咧？因为佢想攞票啊嘛，咁嗰啲社福界你要有人 蛇仔饼种啊， 有水吸噶嘛，蛇仔饼种嘛。你 Tony 就唔识做呢啲嘢啦。 唔系啊，嗱系咩啊？咩啊？但系 Tony 呢啲叫做恶，即系啲国政咁咧，傻人有傻福。佢话 no 啊，真系 no， 好鬼正。但系咧，嗱，即系呢个陶杰嗰篇文咧，就喺度话呢啲咩左交知识分子影响民意、操纵政府、长期自我洗脑、中门大开，最终自食其果。 唔系，我识得有个黎巴嫩嘅第二代人啦，咁佢啲屋企人都系黎巴嫩人嚟噶嘛， 系啊， 即系佢第二代嘅，佢澳洲出世嘅，咁咧佢话而家 Lebanon 好大镬，点解咧？本来咧好多 Christian 嘅 Lebanon， 系啊。 咁咧，佢哋因 為 係啊，近住 Syria 嘛，跟住佢哋就開咗個 back door 俾嗰啲回卡塔去咧。佢話而家直情係種族清洗咯，即係嗰啲點講啊？ 迫害 係啊 ，Syrian 入到去之後咧，而家變咗 majority 入到去，因為佢哋入到去係咁生嘛，即係好似香港啲蝗蟲咁咧湧入曬去啦。跟住咧，而家咧將嗰個 Christian 嘅國家變咗做Muslim 嘅國家咯。好大话，佢哋话佢哋自己都唔系咁敢翻乡下，咪成日打仗嘛嗰边都。 唔系你好似即系以前伊朗咧，你知八十年代伊朗系发达国家嚟噶嘛？跟住之后后屘系咁打仗咁咧，所以啲伊朗友咪走晒，根本都唔会翻乡下。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哋话呢一伯朗，你唔好睇佢好似而家冇打仗咁，但系入边都有啲骚乱，即系零星嗰啲啦。你都知即系好似嗰啲类似啲枪战啊嗰啲咁，你知即系佢唔系话真系打仗嗰啲，但系都好乱嘅其实。 系 啊，因为太又太多种族冲突啦，你只 Muslim 都有唔同派啦，加上你嗰呢一伯朗， 你系逊尼派又什叶派咁样。 系啊，佢个环境好复杂，佢仲除咗 Muslim， 仲有好多 Christian 啊。就算系 Christian， 其实你知唔知喺中东 Christian 都有好多种 Christian， 好多派嘅又系。 系啊，你又犹太教，你又犹太教，又呢、這个即系叫做东正教又成，系咪先？ 系啊，好多噶，好多派噶，仲有一种，佢仲有一种 Christian 咧，系拜即系唔知点样，有个圣物系孔雀咁样嘅，我唔记得叫咩教嗰、那个， 唔清楚啦。 系啊， 咁啊， 多款嘅佢哋吓。 即系陶杰咧，即系虽然阿老萧咧屌鸠佢话佢系人渣，但系。即系我觉得阿陶杰咧系写呢篇文咧，即系显露咗咧，佢喺英国过咁捻多年咧，都唔系好似我哋成日做你老母香港人屌鸠嗰啲咁嘅批港珠咁样咧，系白过咯。即系佢真系觉，佢真系睇到呢班咁嘅所谓中东难民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啦，有呢个 glass ceiling 啦，即系都系做，即系只可以喺篇文入边讲嘅做清洁、做洗车、搬运、揸的士咁样。咁就喺度讲话呢班友其实入到嚟根本就冇人当佢系普通人，咁又俾呢个福利主义荼毒，所以咪搞到濑嘢咧。 系啦，根本就搞越搞越乱。你谂下啲僆仔佢生咁多，一来管唔到，二来谂下佢攞 即係攞公平咁樣，即係你都唔係多錢啦，無所事事咁喎，成班無所事事喎，唔知你有冇留意嗰啲，特別係嗰啲區係好多呢啲無所事事。 唔係日日光日白，成班友唔知坐喺路邊咁喺度，唔知做乜咁。 好似嗰啲古惑仔咁啊，三成群，我嗰日落 Bandstown 都有喎，喺嗰啲 Westwood 門口。 Bandstown 多咩？你基本上你成個西南咧都多噶咯。 系啊，夜晚三成群咁样中意睇古惑仔咁咯，即系咪九一年古惑仔咁啊？真系 热酒 吧咁样，真系 乜热酒吧屌咩？嗰啲乜鬼有 hotel 咪成间热酒吧咁 样？咪 Uncle 有间咧，直情系好似嗰个古惑仔嘅热酒吧咁样噶，又露天噶嘛，喺 Uncle 嗰度噶。 咁 格局系一样嘅，直接啲三成群。 屌你热酒吧啲咁嘢，你都记得咩？即系嗰个我 favorite， 唔係，即係其實咧，而家咧啲雪梨咧，即係由於佢攞好多中啲咩中東撲街移民咧，佢嗰啲區咪好似即係古惑仔嗰啲咁嘅屯門咁樣咯，即係屯門大興村咁樣。 係咯，酒吧咁啊，全部嗰啲 burger shop 最多啦 ，burger shop，cabin shop 同 burger shop。 唔係嗰啲乜鬼嘢 VIP lounge 係咪喺出邊煲煙咁樣？ 佢哋坐喺巴度煲煙，但係如果佢哋肚餓，咪去嗰啲 burger shop 踎曬喺門口度，擘大隻鼻喺度煲煙咯。 喂嗱，即係 Palmetto Shooting 係講到呢度啦。哇，屌唔撚記得屌啊！哇，唔撚記得屌呢度另外一樣嘢。你咧，即係我今日咧，我睇咗幾份報紙啦，或者我特登去 News Agency 度揭咗幾份報紙啦，咁就揭撚咗呢個新報啦，揭撚咗星島啦，揭撚呢度嘅中文報紙啦。冇一份中文报纸系讲阿郑先生，即系平时即系有啲乜嘢华人新闻咧，咁即系本地嘅传媒都会大肆讲咁喎。冇人讲嘅，屌你老尾，你本地嗰啲唐人团体食卵屎嘅。 唔系啊，你知点解啊？你咁讲，仲有人买帕玛拿啲楼嘅，全部唐报都收水，而家主要港澳三仔嗰啲买楼嘛。如果你 shooting 系喺啲唔知名嘅咩 Campbell 弹嘅，可能就会讲你帕玛塔几多楼卖啊？你打开啲报纸睇你几多楼盘喺帕玛塔？ 所以咩地你所以咩华文传媒啊，即系好似陶杰所讲咧，即系屌即系交着实全部系交过啲维园啦。 你谂下佢喂佢一讲咗帕玛塔出嚟，你啲人仲买唔买嗰度啊？几多唐人买嗰度啊？哇！你知唔知？对框起嗰度起咗几多楼啊？ 梗系唔 想死啊！你咪办反主嗰度起楼卖，你话佢衰？ 唉，喂，即系咧，嗱 ，Paramata 咧，咁啊呢单嘢讲到呢度啦。阿猫姐，你有冇睇咧？最近咧有一单新闻咧，其实今日嘅就系讲一个我哋嘅友好节目咧，阿世聪咧支持嘅叫 Australian Liberty Alliance， 知唔知佢会有一个新嘅党组成澳洲？系之前 Melbourne 咧呢个 Kid。Q 联盟嗰度搞嘅、 啊， 有冇听过？ 留意、哦、或者你讲下啦。我多数 Pauline Hanson 啲 news 多啲而家。 嗱 ，Pauline Hanson 啊，梗系正啦，但系佢系即系佢系 Queensland 噶嘛，咁就即系近翻我哋嘅围省咧，就系、是、因为嚟紧咧十月咧就有一个叫做反回教主义嘅叫做 Australian Liberty Alliance 自由联盟咧，屌我都唔知系咪同复仇者联盟有关嘅，就会成立啦。咁就即係其實呢 inspire 呢個黨成立呢就係、是、一個荷蘭嘅 MP 叫 Geert Wilders 呢，咁就會嚟澳洲出席呢個黨嘅成立典禮啦。咁就講呢呢、這個阿 Geert 呢個 visa 呢就唔撚批，亦都係冇個聲音，即係 Q Society 啦，係呀。咁就因為佢係反回教，所以就唔撚俾佢入咁樣，係啦。咁就即係呢呢班咁 啊，大陸啲嘢喂， 咪就係咯，即係屌你好撚維穩咯，就係話呢單嘢 ，it's all about 呢個叫做即係平息啊澳洲國內嘅呢、這個咁嘅回教聲音啦，同埋呢個 political correctness。我屌你老味，我成日 大陸維穩喎，真係。 唔係屌你所謂 political correctness 啊 ，what 你哋 like racism 啊 ，like 呢個歧視宗教出嚟講，咪同大陸維穩一鳩樣咯，屌你老母！因为咧，阿 Wilders 喂，点解而家抄晒大陆噶？猫琴系咪个仔娶咗个国货之后， 食国货 之后癫咗啊，又变咗大陆啊？ 咩系啊？咁就即系讲 阿 Harriet Wilders 咧，咁就即系将呢个可兰经咧，系比喻为希特拉嘅我的奋斗啦。咁就系讲回教文化啦，系一个 retarded culture 啦。咁就佢又亦都话呢个叫做穆罕默德咧，系一个恋童癖同埋一个恐怖主义。咁其实 Wilders 系因为我初初都唔明白点解，即系啱啱即系同啲朋友倾翻啦，话点解佢哋觉得 Muslim 咁恐怖咧？原来即系我话平时我见到譬如同事嗰啲啊奸啊 Muslim 啊嗰啲都好正常噶，其实唔系咁恐怖啫。跟住佢哋话其实恐怖嘅地方咧就系咧 Muslim 咧嗰啲人咧系好听佢哋个 leader 话噶，即系 leader 话我哋。而家要執行呢個 law 咧，佢哋個 leader 講個 law 咧係會高過你所有嘅法律啦。即係譬如佢話我哋而家要打聖戰咁樣咧，即係即係假如啦，即係而家未發生啦。假如嗰啲 Muslim 啲 leader 咁樣搞嘅時候咧，佢哋可以即係全部平時和平嘅人咧都會變咗 aggressive 咧。 冇錯啦。咁咧即係嗱，我做嗱，即係其實我準備講呢單新聞嗰陣咧，咁就係講話呢個 Australian Liberal Alliance 就係、是、喺一個Melbourne 嘅組織，就叫 Q Society 啦。咁就其實 Q Society 咧，就其實係偏向我哋，即係其實我哋講咗呢個節目咧，就絕對唔係左交嘅。我哋會話自己係中間偏右啦，係咪啊？阿貓姐， 我唔中意咁樣評論自己偏邊邊嘅喎，淨係即係講事實啫。我哋都係 係啦，咁我哋講，咁我哋講事實啦。即係 anyway 啦，即係呢個 事實啫。你冇左同右，有時左有時右啦，好正常嘅啫。咁你睇下咩情況啦，係咪先？ 即係 anyway 啦，呢度就講咧，即係因為我而家睇緊篇訪問咧，就係、是、訪問呢個 Australian Liberty Alliance 個創會主席啦。咁就講啊，伊斯蘭主即係呢個回教主義喺澳洲點解興起咧？因為佢成日咧。就話自己係被歧視同埋 victimize 自己，即係話自己係受害人啦，咁就要其他人嚟就鳩住佢咁咯，即係好撚可惡咯。咁就係、是、 我真係聽講，即係呢樣嘢 victimize 啦，咁就一扮可憐攞福利都算啦。但係真係最恐怖就係、是，如果佢真係發起聖戰，真係得唔得佢死嘅喎？整一賺出嚟十個八個你都死啦，係咪啊？ 因为咧，屌即系回教咧，佢嘅主义咧就系、是、会歧视第一非回教徒啦，第二同性恋者，第三就系女人嘅。咁就点解佢哋要 set up 呢个 Australian Liberty Alliance 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呢啲佢回教主义所讲嘅嘢咧，系同我哋嘅 core Australian value 咧，就系、是、完全违反嘅。系啦， 哇，用乜嘢即系揼嗰啲同性恋嘅？ 系啦，因为就系即系即系好多人就话呢、這个Australian Liberty Alliance 咧，就你做乜 sorry？ 系嗰个电脑有啲问题，唔好意思啊。 我唔问你头先都窒咗几嘢噶，我唔出声嘅。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OK， 嗱 ，anyway 咧就喺度讲话呢个叫做有啲人就抨击啊呢个 Australian Liberty Alliance 咧就系即系好捻极端咁样啦。咁就个发起人呢就话佢就係话回教主义呢就係、是、一个好恐怖嘅意识形态，即係就好似纳粹主义同埋共产主义咁样。佢就唔係反呢一啲回教嘅信众，即係好似话我要打倒中共唔係代表我要反对华裔嘅人咁样，佢就咁 explain 自己嘅原因。咁就 但係真係好恐怖㗎，如果啲回教 leader 發癲嘅時候真係好得人驚喎。 就係佢就係啦，咁佢就喺度講緊呢，即係呢個叫做啲友仔就成日講到自己好可憐咁樣，但係大部分喺澳洲嘅政客呢就 fail to realize， 就講緊呢一個問題就其實係喺回教嘅教導入面係好撚有問題㗎喇。即係佢哋係 ignore 緊成件事咁樣嘅。係呀、 啊。 即係講緊係。即係你喺度話你 講到尾係即係唔係話好好人嘅問題。係呀、啊。即係你要諗返自己國家嘅 interest 㗎嘛。 咪就係囉。即係咁呢篇報道亦都講緊呢，即係喺呢個丹麥啊、瑞典啊同埋奧地利呢，而家其同埋法國好出名啦，阿納旁啦。就其實右翼主義同埋保護翻自己本國利益嘅主義嘅興起咯，所以呢個 Australian Liberty Alliance 咧就係、是、有呢個叫做市場咁樣咯。咁其實佢都有講咧，即係之前咧阿 Tony Abbott 咧就講 Stop the Ships 啊， 即係要致力反恐啊，咁就即係叫做做得好好咁樣。但係佢就覺得而家呢個叫做川普上場啊，就無論端端就即係屌你話自己嘅 liberal， 但其實喺度喺度行呢個可憐主義啊，即係就覺得佢會有市場咁樣，係啦，就係咁啦。咁就即係佢啊，最尾佢就講到話，如果有人去 describe 又話Liberty Alliance 係唔好嘅話，就話一下第一佢就冇受過教育嘅，即係戇鳩鳩啦，即係道聽途說啦。二來就係佢根本就唔了解回教嘅文化、回教嘅宗教本身，所以就係、是。所以就係覺得佢哋有問題咁樣。喂 係囉。 你去邊？ 我喺度。咁如果俾你揀，你揀強國人定係揀啲回教咁樣？ 我可唔可以自殺？ 嘩，嗰日即係坐車成車都係，真係唔好講回教，因為呢啲嗰啲強國我都頂唔順啦，真係。 咩呀， 嗰啲強國文化真係遲早我覺得都會污染澳洲。 咁啊，即係好似我哋琴晚同台即係聽眾未必知啦，我哋琴晚同台長食飯啦。咁啊，即係呢個咁嘅新人回教文化就可以全部人一齊打啦。但係呢個強國文化呢，我哋要快撚啲同啲人講話，我哋係香港人，唔撚係中國人。即係就嚟，即係喺背脊度穿嗰件咁嘅熱血咩保護貧林絕種毒物香港人嗰件咁嘅死人 T， 我係啦，好多澳豬係唔知㗎喎。 唔係，屌澳豬咪即係如果我哋喺度屌強國人啦，佢咪話我哋 racist 囉，話佢哋係 victim 囉，屌你佢就係買曬你啲奶啦，你唔撚知咋。喂屌，喂係啦，喂講返我哋其實好撚多集呢，我哋成日講嘅黃牌環節呢，就係講呢個叫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咁就呢個叫做即係太平洋嘅自由貿易協定呢。咁就而家佢哋好撚多國家呢，就喺美國嘅亞特蘭大就傾緊呢單嘢呢，原本琴日呢就會即係簽署意向書咁講好撚多嘢出嚟㗎喇，但係呢就突然之間唔撚得喎。咁其實呢真係要好撚多謝加拿大啦，因為原本美國同埋澳洲呢就為咗呢個叫做藥一啲叫藥物嘅嘢嚟爭持不下啦，咁就即係美國就想個專利權就保持喺八年啦，澳洲就話要喺三年啦，因為唔係要喺五年啦，因為即係譬如你五年嘅話就對 taxpayer 啊，對於個 R&D 嗰度有利多啲，因為你五年個 cycle 短，咁你咪有多啲 incentive 去講嗰啲咁嘅嘢囉。但係呢其實呢而家呢即係呢我都唔知係咪應該要多謝加拿大呢單嘢。加拿大呢就其實就拒絕開放自己嘅奶品市場呢俾入呢個自由貿易協定。咁點解呢？因為其實呢即係呢個TPP 呢點解要開放呢嘅原因呢，就係紐西蘭就好想將自己嘅牛奶啊、牛油啊、奶粉啊嗰啲嘢賣向全國各地，即係簡單啲嚟講即係賣國啦。但加拿大就唔好想，因為加拿大呢個市場小嘛，咁個市場小呢，咁佢啲價格咪可以浪得高啲囉，同埋即係你嗰啲同埋其實加拿大你話養牛啲唔係好多㗎嘛，咁個市場小個價浪得高，咁咪個個咪代代平安囉。但係就係因為譬如你入咗呢個自由貿易協定，因為個個都要即係起碼你知你簽呢啲嘢都係 give and take 㗎啦，你開放即係一個國家對第二個地方開放，咁你加拿大都要開放俾人㗎啦，咁而家咪爭持不下咁樣囉，係囉。咁就即係因為加拿大個市場就係 90%， 所以就話即係多撚謝呢個加拿大呢就頂住呢個叫做等澳洲就唔好咁撚快過住咁樣囉，係囉。 咁啊，恭喜，唉，恭喜曬澳洲啊，即係多謝加拿大真係要。 因為其實點解即係加拿大呢佢嗰度爭持不下過唔到呢，因為而家呢即係加拿大就十月中大選啦，咁就而家執政黨呢就其實想過嘅，但係就因為佢要平衡自己選票啊，即係其實執政黨都好撚狗嘅，加拿大執政黨嘅保守黨就要平衡自己選票，因為反對黨嗰啲已經係話會唔俾 TPP 過啊，咁就即係如果Stephen Harper 呢即係加拿大總理呢 霸王硬上弓，好似马英九过服贸咁样咧，咁啊惊自己啲选票濑嘢，所以就要叹万般，咁就其实澳洲从而就从中得利咯，系咯，系啦，咁就喂而家我哋第一节嘅时间就差唔多，咁啊下一节再倾， 就翻下一节再讲 ，OK 好， 好啦。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好啊，欢迎嚟到港珠澳第十四集嘅第二节啦，系啦，喂，咁我哋继续讲翻即系头先我哋 break 之前咧，咁就讲TPP 而家真系 系啊，或者我哋系咪要简单介绍翻啦？可能有啲人都唔知咩叫 TPP 或者 FTA 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名噶嘛。 嗱，咁 TPP 咧，其实有一个叫做 Trans-Pacific 嘅即系横跨太平洋嘅自由贸易协定啦。咁 involve 嘅國家有中國啦、馬來西亞、日本啦、加拿大、美國、智利、墨西哥，係啦，同埋係啦，咁都差唔多啦。咁就 TPP 同 FTA 有咩分別咧？都係中國喎。 唔係啊 ，FTA 係澳洲同埋中國兩個人簽訂啫嘛，但係 TPP 係連埋美加、智利啊嗰邊咁簽訂嘅咯。因為 即係主要南美嗰邊。 唔係。跨太平洋，我咪讲话有日本、中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同埋智利噶嘛，即系太平洋嗰个走廊嗰边嘅自由贸易协定咯。即系譬如纽西兰好想，因为纽西兰咧，即系好似澳洲咁样咧，就好想卖自己嗰啲咁嘅牛奶产品啦、牛油啊、羊毛啊嗰啲嘢去美国啊嘛，因为佢哋太多啊嘛，根本就冇市场去买啊嘛。但美國又即係又好想賣自己啲藥嗰啲去澳洲嗰啲啊嘛，咁所以咪即係可以佢講到呢個互惠互利嘅簽訂嗰啲自由貿易協議之後，咁啊可以互惠互利冇關税啊，即係互認嗰啲資歷咁樣嚟賣嘢咁樣咯，係啦。 哦，即係都係 trade 嗰啲啊。揾 Q 仔啲國家品嘅主要就係、 是，其一啦，其二就係就懟冧自己國家啲工業咯，好撚仆街咯。係 啊，黐線啦，俾美國佬撳住食咯，真係。 屌，即係其實咧，即係都係呢個叫紐西蘭咧，即係你其實係紐西蘭諗呢條咁嘅市票出嚟啦。紐西蘭嗰、那個Trade Minister 咧講一啲好妙嘅嘢，即係佢話個個咧，即係其實咧傾，佢話傾呢個自由貿易協議咧，其實個個咧。都唔可以即係你我食鵝肝，你即係佢一個話一個人食 foie gras， 一個人就食 dead rat 咁樣嘛。即係你個結果唔可以一個人係食鵝肝，唔可以一個人就食死老鼠咁樣嘛。即係個個呢都要啃隻死老鼠落去呢。咁至少 俾美國佬 咁嘅 搶囉。 係啦，咁就其實即係好似阿鬱敏成日講一句嘢啦，即係成班友自己以為自己打緊邊爐，其實喺度打緊屎忽咁樣。系啊，即系其实成单嘢系纽西兰捉虫入屎忽咯， 咩捉虫啊？ 咁就即系讲翻我哋，即系其实譬如听咗听我哋咧，都知道我哋就成日怒屌呢个叫做澳中自由贸易协定啦，或者简称呢个澳中服贸啦。到而家我哋呢个垃圾嘅自由党政府咧，就谂住啊用纳税人嘅钱啊，就达到系呢个9,900,000嘅澳币，即系5,400,000嘅港币啦。咁就喺呢个电视嗰度就进行呢个叫做宣传，呢、這个叫做服贸嘅电视广告。咁、那个电视广告咧就系将呢个反服贸，即系 which is 系呢个澳洲好多工会啊，同埋即系我哋嘅老友自决党人力啦，所提倡嘅嘢，咁就讲话反呢啲服贸嘅人系一个 racist， 即系种族歧视嘅举动。 我顶佢个肺啊！种族歧视， 歧视佢老母啊！ 歧视老尾，黐线。 咁就咧，屌真系其实咧，即系好好啦。我睇完呢篇报道真系好够呕心咯。咁就系讲话嗰个广告咧，一开头咧就系、是、一间屋。嘅客厅入边咧，咁一条20岁嘅 Australian man， 咁我假设系白种啦，即系一条废青啦，就揽住佢嘅 Chinese girlfriend 咯，咁系啦，咁佢之后咧，咁嗰个 couple 咧就睇电视个 screen 入边咧，今日睇到嗰啲 union 啊，嗰啲咁嘅工会喺度示威啦，咁、那个 嗰條咁嘅廢青嘅老豆老母啊坐鳩住喺度啦，即係你要揾，即係睇住咁嘅死撚嘢食國貨咯。咁我老豆就話：啊，我班撚屌啊，又喺度示威啦！咁我仔就話：邊鳩個啊？嗱，即係呢啲粗口係我加落去噶。跟住個老豆就話：唉，啲咁嘅 Redback Union 啊，即係啲咁嘅撚屌工會啊，喺嗰啲咁嘅建築工人啊。就喺度啊，又喺度 running racist TV ads against the Chinese 啊！舊年啊 ，Bill Shorten 啊喺度啊，屌鳩啲日本仔啊，即係又喺度亂嚟啦。咁啊，跟住之後咁嗰條國貨咧就講嘢 ，I fuck Australia wasn't like that， 即係話哎呀，澳洲唔係咁噶咯，唔係種族歧視噶。跟住之後咧，個老母咧就出聲啦，就話。Oh, most Australians aren't love. 啊，唔係啊，澳洲人呢就呢唔撚係咁樣㗎。跟住之後呢個老豆就話嗱，但係呢嗰啲咁嘅死人工會啊就年年呢都喺度啊喺度搞埋啲咁嘅種族歧視嘅運動咁樣啊。咁個仔就話點解冇人阻止佢哋㗎。跟住之後個老豆呢就話唉 ,Bill Shorten 啊叫應該走去制止佢哋啦。咁呢咁我做咩講過喺呢度完呢咁就有個 slogan 就話 Free trade is good for Australian jobs。 我屌你老母啦， 屌你啦 Racist 關 Racist 關呢個 Australian jobs 會關 free trade 咩事？ Free trade 同 Racist 冇關係㗎喎，好似 何況而家就唔係撚係 Racist。 你叫美國啊同埋澳洲啊 send 埋啲即係簽埋同一個咁嘅 agreement 啦，你睇下嗰班友係咪一樣咁屌啊？我信一樣係咁屌囉，係咪先？ 喺關咩大陸事啫？你就算叫美國都學你話齋，其他國家唔好講美國啊，歐洲叫你簽咪，德國佬叫你簽咪都講一樣嘢㗎啦。 咁德國嗱，即係譬如德國嗱，即係成日聽我哋節目嘅網友應該好心水清啦，因為而家就講緊咧喺個自由貿易協議嗰度咧，講緊譬如個 project 係達到150 million 澳幣咧。就中方就可以避過呢個叫做本地嘅 labor market testing 呢就可以 send 自己人入嚟。我屌你老咩你任何國家簽啊都係對澳洲不平等㗎啦，關中方咩事啫，你唔好乜撚嘢都老屈我哋 racist 喎，係咪 都老屈 racist 㗎啦，而家佢就係、 是。即屌你老母咁啦，跟住之後呢 ,Bill Shorten 呢就睇完呢個咁嘅睇呢篇報道呢咁就訪問咗佢有乜意見啦，咁佢梗係屌晒鬼咁樣啦，就話 This kind of pathetic insults prove the liberals are losing the economic argument。 咁就話你返咁嘅自由黨呢已經冇撚即其實呢 好撚 係完全係理虧嘅，咁就呢就開始要打呢個 racist 牌呢嚟鑑眼過呢樣 嘢。次都唔禁教就打 racist 㗎啦，仲有咩食啦啲人。 真係好撚惡。 你乜差都還你 racist 啦，之前又話咩 racist 啊，唔記得咗。一單嘢又話 racist 啊。 我唔記得啦，我唔好理新聞嘅其實。 我唔係佢話咩佢哋反係反中國人買曬澳洲啲樓。又話 racist 啊嘛。 係啊。佢成日都係咁啦，屌邊撚個電話響啊，好鳩嘈啊。邊個電話響啊？ 唔係我啦，我 咩唔夠知邊個電話響？啊，繼續嘅嗱，即係總之咧，即係而家咧，政府咧到而家係 spend 咗呢個叫25 million 咧，就喺呢、這個即係仲係納税人嘅錢咧嚟推廣呢個服務咯。你話係咪真係好撚撲街？ 好嗨啦，好嗨啊！真係簡直就係。 咁啦，即係呢嗱都係啦，呢個叫 喂大佬，我唔支持喎，點解要洗納税啲錢啊？唔問下我先，我哋先，我有投票喎。 都係呢呢、這個即係 Labour 呢個 Shadow Assistant Treasurer 就話 People don't want to see more taxpayer funded ads in favour of the China deal。 即係講緊就係我哋心聲。 係啊，正呢、這個正。 係啦。因為雖然我好鳩憎 Labour， 不過呢呢、這個嘢都係即係其實呢即係就算呢嗱即係公道啲咁講，你唔撚係即係我哋呢個節目啊弄屌強國人士常識吧啦，就算佢唔撚係同中國簽，佢同德國簽，佢同法國簽，同英國簽，我都係一樣咁屌鳩佢㗎。你輸入曬呢啲咁嘅人嚟咁本地人食屎呀，你本地人已經 食屎。 你本地人。 同埋你加上你強國咁多人啊，食曬你啲即係蝗蟲咁掃曬你啲嘢食，根本啲人食屎啊！ 因為咧，澳洲而家咧佢個失業率咧就係即係自從08年呢個 金融海啸之后就最差啦，同埋我哋之前节目都讲过啦，系后生仔嘅失业率啦，系全二十年嚟最差。即系其实所谓澳洲话自己系fortunate nation， 即系一个幸运国家嘅时代早已经过去啦。你仲要搞埋啲咁嘅閪嘢，即系话话经济机遇，其实咧就系、是、经济殖民加呢个叫做经济抢掠。 系啦，就系抢嘢啦，搵啲强干你。 所以咧，即系呢单嘢咧，阿 Turnbull 咧，即系其实我即系唔捻知系咪嗰啲咁嘅阴谋论咧，即系特登咧怼阿 Abbott 落台，咁啊拱佢上，但系咧， 佢咪特务嚟嘅？其实我真系怀疑， 即系俾人买通咗嚟搞啲咁嘅嘢。 系啊，系咪特务嚟嘅？其实佢会唔会系中国嘅特务嚟嘅？ 好大机会系，你睇佢，即系佢一上场，我已经做咗幅图啦，话佢成个 Star Wars 嘅 Darth Sidious 咁捻样啊！ 系咯，我觉得佢怪怪地嘅，我觉得都唔似正常嘅。 唔系，即系因为其实上个礼拜咧已经有134个即系 Liberal 佢啲党员退党啊嘛，就系话容忍唔到，即系一来就系阿 Malcolm Turnbull 好唔光明正大咁样，即系涉呢啲叫涉角嘅行为啦，系啦。二来就系佢觉得系已经系偏离咗当年 Liberal 所嘅 conservative， 即系社会上边要即系做保守主义，同埋经济嗰度要保守主义，佢系做唔捻到咯，即系觉得佢而家无啦社会开放，经济更加开放，咁咪食屎咯，系啦， 系咯，即系保护唔到本土主义啊！ 屌你，即系其实你好多时你一个政客你。你是 accountable to 你的选民的嘛，为而保障自己国家的利益的嘛。你这单嘢，你这商家佬啊，其实如果真是醒少少的都知长远你冇你冇乜几个屎忽可以卖的嘛。你屎忽是卖一次半次的嘛，你不是卖30、30几、40次屎忽的嘛，最是卖无可卖的嘛。 冇嘢卖咯，俾人哋抢光咯。 唔系就是你抗嗰啲卖撚到几多啫，你 cattle station 买到几多个啫？你嗰啲咁嘅你嗰啲咁嘅叫做而家 mining 啊爆啦，即系资源股上个礼拜股灾啦，爆煲啦，系啦。咁你基本上你系冇得卖噶、哦，你同埋我唔知啲澳洲佬系咪真系咁捻等先睇啦。有啲嘢叫息售啊嘛，即系譬如你卖嘢唔紧要嘅 ，OK 你咪卖咯。但系你拣个价好啲嗰阵咁卖啊嘛，你价衰嗰阵走去卖，你乜捻嘢居心嚟噶？ 唉，你买国 不能 简单你讲佢就买国咯，而家 你不能之所谓啊！ 全班友都系买国，唔单止买屎忽，喺度买国。 唉，唔好讲啲，唔好唉，都讲够 TPP 啲咁嘅嘢啦。喂，嗱呢单嘢你话要讲啦，即系呢个叫做澳洲黑工奇谈啦。咁啊，即系佢净系呢单咩报道咧，净系讲明系 black jobs 噶。好撚街㗎喎。 好街真係。 即係哇啱啱即係可唔可以講下呢單新聞。 我呢單新聞就係話有個強國女嘛，就話即係最近有一單好 hit 嘅新聞，就係71魔術員工啦，唔知你應該都有聽過啦。 我而家有睇呀， 係呀係啦。咁呢就話有話說就有一個強國女呢，就話咁就出嚟講嘢啦，就話71啦，好虐待我哋呀，好虐待我 呀。 好合格噶，得$6个钟嘅咁样咯， $6至$8个钟啊嘛，讲紧系。 嗱，但系个报道咧就冇讲，即系你点解会俾人咁折待，咁样俾人虐待咧？就即系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 即系其实咧，嗱，即系有一样嘢咧叫周瑜打黄盖啦，咁一个愿打又一个愿挨咁样啦，咁其实我觉得双方面都有责任嘅，即系你雇主嘅责任，你出咁捻低人工，咁啊固然扑街啦，即系。由低个法定嘅最低工资啦 ,which is 17.39一粒钟啦，係啦 ,17.29一粒钟啦。第二方面嘅话，如果即係你呢啲咁嘅你呢啲咁嘅友仔，即係话自己攞 student visa 嚟做嘢，你老豆老母冇俾够生活费你嘅咩，即係做咩要做埋啲咁嘅嘢，係咪先。 有啲 student visa 嚟打工搵钱㗎嘛。 係啦，但係即係你一心嚟呢度打工，咁冇即係你又要 complain， 咁冇人叫你喺呢度打工㗎喎，難聽啲講，係咪先。 但係問題係佢哋成日都唔融入人哋個社會，又要望人哋融入佢嘅工資，咁佢又嚟到又唔講英文，淨係喺度。 咁自然搵唔到呢啲咁嘅工㗎啦。 系咯，就系咁啫嘛。 系啦，咁就咧，即系讲紧咧呢啲咁嘅所谓黑工咧，就六蚊又有，八蚊又有，不过大部分咧，佢喺，因为即系其实咧，即系呢个呢篇所谓 Sydney Morning Herald 做嘅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咧，就话就睇到咧，佢就系一啲大陆网站啦，系一啲台湾嘅网站啦，同埋系一啲即係俾一啲叫做即係 working holiday 嘅人嚟睇嘅 job board 嗰度啦，咁就講到好多工呢就係八至十三蚊呢個鐘咁樣啦，咁就即係其實係剝削一啲唔熟悉澳洲嘅勞工法例啦，唔熟悉澳洲工作環境啦，同埋唔熟悉澳洲嘅人工嘅人嚟做呢啲工啦，係啦。 咁鬼咩，你嚟到澳洲唔講英文咁抵死㗎。 唔系你又唔讲英文，同埋咧好多时咧有啲人系冇身份嘅喎，嚟到呢度系你系唔俾做嘢嘅，但系你又要做，咁你系咪算系抵捻死？ 咁你自己攞嚟啊，你又要做嘢，又要系咯，冇得样都咁完美嘅呢个世界系嘛？ 系啊，咁就即系讲紧， 咁即系你玩晒啦，不如。 即系其实咧，澳洲咧原来咧系有75万个 foreigner 喺呢度咧系有 temporary work right 嘅。咁就大部分都係學生啦 ,working holiday 啦，同埋四五七。咁就有47万人呢喺呢度呢就 on visitor visa, largely for tourism。咁即係你咁即係屌咁你冇計喎，你嚟到呢度咁又要發夢喺度做嘢，你又冇身份，咁你剝削抵死㗎啦。 一來冇身份，二來有啲人唔講英文。 係啦，即係呢度就講話 poor English skills 啦，lack of local knowledge and fear that speaking out would result in them being forced out of Australia. 即係冇身份囉，咁就搞到咁樣樣。 唉，好簡單啫，搵個鬼佬未有身份囉，最多啦。 咪呀，搵個鬼佬有身份，咁你都要有返咁上下樣，咁就鬼佬搭鳩你旁至得㗎。 唔使呀，你肯咪得囉。 咁撚恐怖。 有啲大佬乜都想㗎啦，你睇啲奔妹咁样衰，太妹咁样衰都照想。 唔係，但係其實呢，即係其實除咗呢個71呢有即係講剝削員工呢，你即係其實好多即係大家都知㗎啦，心照呢你唐人生意呢好多都喺度黑鳩剝啲員工㗎。 係咁㗎啦，你打唐人工。 但係你打唐人工呢，其實呢即係譬如你話就算係本地有身份嗰啲呢，嗰班友仔呢，其實我唔知啊，阿媽姐你有冇聽過，有啲友仔呢寧願呢報自己長期失業攞 Centrelink 而攞呢啲 咁做。咁你 cash on hand 囉。 係啦，因為其實你 at the end 你收入係多過打份正常嘅工㗎嘛。 係啊，我知啊，好多做 traders 嗰啲好多㗎，好多黑工㗎。 咪即係報即係話自己通渠嗰啲咁咪嚟到收 cash 囉。 係啊，你幫人哋小維修咁100幾蚊幾好賺係咪先。 係啊，咁好。好過咗咁樣。 我哋返過去交税又唔使交税。 咪就係囉，幾爽囉。 爽。 喂嗱，澳洲嘢呢就講到呢度啦，咁就落鳩到呢個我哋嘅 favorite 啦，做你老母香港人嘅環節啦。喂阿媽，我之前聽講呢，你呢排呢見到啲香港人呢係話自己係香港人，但係 好多聲港囉。 一忽都唔似喎。 喂，好多 聲港人，好多 聲港嗰啲啊，系啊。 但其實你平時係有咩有咩機會接觸呢啲所謂聲港撚咁樣嘅？ 啲聲港嗰啲，成日而家咪成日帶啲仔女過嚟讀書咯，揸住個特區護照， 攞住本特區護照，咁啊，話自己 come from Hong Kong， 成日帶啲仔女嚟讀書嘛，跟住好奇怪。 讀咩多啊？讀咩多？ 冇咩都有喎，好多而家都係10岁、8岁就嚟讀啊，係咪 E1 9咁樣囉，佢話即係如果太因為嫌香港啲國際學校都唔夠 high class 嘛，佢哋 就入唔撚到 啊，係入到俾錢咋嘛，買債券入到囉，佢哋實入到㗎，佢哋好多錢買債券㗎嘛， 係啊，咁啊嚟到呢度 唔會入唔到香港啲國際學校，佢哋係啊 讀波頂， 但係佢哋即係好變態㗎啦，佢哋一嚟到就先買間屋啦，梗係俾仔嚟讀書咁囉，你嗰度最多啦呢啲人。 我度㗎梗係多啦，即係好多係。 你嗰啲社區房嚟㗎嘛，你嗰啲。 咁啊，即係呢個所謂嘅攞特區護照過到嚟嘅香港人呢，其實呢如果我自己都見過嘅，不過唔係呢度囉，係加拿大囉。 即係有啲係啲老豆老母係嗰啲咁嘅生意人，咁啊無啦有個香港身份，咁啊佢又可以喺香即係無啦話自己係香港人，咁啊但係佢唔識講廣東話㗎，咁你邊返係香港人？你邊返係香港人啊？咁點解有特區護照？咁好多時都係呢啲都係即係商務簽證，於後咩又搞埋有居留權，咁咪留夠，即 係投資移民都好多都係 嗰啲即係所謂又或者係專才計劃咁樣。 系啊，投资移民多，即系譬如佢喺香港整个上市公司未搞掂咯。点解嗰啲香港嗰啲上市公司咁旺搞上市咧？但系佢如果搞上市容易移民啊嘛。 系啊，咁啊，即系又系啊，即系而家澳洲好鬼多啲咁嘅人。喂，同埋， 系啊， 喂，香港咧，即系今日啦，你有冇睇新闻啊？曾蔭權俾人拉咗。 有咩？我真唔 知而家俾人告 抵啦，抵死啊！条友不嬲都唔中意佢啦，假信徒。 咩啊？即系话呢个叫做呢、這个叫即系唔知啊！今日咧，即系头先我睇到咧，阿穆迪神区咧 post 咗段嘢出嚟，就话咩，总之系即系佢揾爱是不保留嗰啲咩歌词嚟串鸠佢，好鬼好笑。 哇，咁正！ 系啊，即系佢 post 咗自己咧中学时代嗰张相咧，哇！屌，而家又有新嘢啦，就话咩咩常见红日照东方，每当变幻时便知会失去。黐线。咁就有话咩就有话呢个咩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 唉，快啲上见埋哥算啦，条友。 咩条友仔真係。 见埋哥算啦，唉。 咩快交啲塔咗入去。 喂啦。 喂其实啦即係貓姐你有睇香港呢即係而家呢係喺度讲话而家啲港铁嗰啲執法呢唔俾大樂器㗎嘛。喂你有冇见过喺雪梨有冇见过人搬嘢 搬嘢呀、啊、就少啲喎搭火车搬大件嘢。 所以我 单车囉多数係单车囉。 可以入单车囉。单车呢度都有好鬼自律噶嘛，其实系，即系你系拍埋一边咁样噶嘛， 一定噶，有啲阻住晒通道噶。 嗱、啊，即系有啲咪压住对门嗰个位 置是啊。系啊，压住晒个门。 系啊， 跟住啲朝头早啲僆仔中意坐地下，跟住又整架单车咁咧，阻住晒。 乜？但系其实点解呢度啲友仔咁中意坐地下咧？我唔系好明 白。知、啊。即系讲句嗰次有个僆仔坐地下阻住人出啊，又开门都唔走，咁我咪整个屁佢叹咯。 点样整个屁佢叹？ 佢踎喺度嘛，我企喺度放屁，咁咪臭死佢咯。 屌，好核突。唔系，即系嗱，即系其实我真系唔系好捻明咧，点解啲友仔啲僆仔咁中意坐地下？个地下又污糟邋遢，你喺个站又坐，你喺个火车度又坐。即系其实个火车仲要系有阵时系有位嘅，但系佢都要坐地下喎，黐捻线嘅。 系啊，坐地下坐楼梯噶嘛，变态喎。 但系个火车有位嘅。 系啊。 咁点解你要坐喺度？ 你要坐地下，我同佢讲有位咧，佢都要坐地下嗰啲人。 唔系，同埋即系嗱即系坐地下咧，我已经系唔系好够明啦。我唔知点解呢度啲友咧系中意唔着鞋出门口嘅咯。 唔着鞋啊？着睡衣反而轻啲，我觉得落街着睡衣。 咩唔着鞋喎？呢度啲，其实我细个嗰阵都有留意到呢个问题， 系嘛？唔着鞋啊，僆仔咯，系嘛 ？Teenager，Teenager， 黐咁黐人线都边人唔着鞋啫？真系 佢哋好中意噶， 咩野兽嚟嘅？乜 野兽嚟噶？系啊，佢唔惊惨钉惨死佢。 啊，但系啦，真系啦，咪有陣時嗱，即係阿貓姐，琴日咧，你終於領略咗呢個 North Shore Line 嘅風味。 唉，唔好搞我以後真係，唉，唔好諗起 North Shore 我都驚真 係。即係其實咧，有陣時 North Shore 咧，我因為我平時翻工嘅都係搭 North Shore Line 向北向南咁樣啦。即係其實有陣時都睇到咧，啲友仔咧，啲咁嘅強國人咧，真係拎住個劫咁周街圍衝嘅咯。 狗衝啊！ 係啊，黐人線。 黐撚線真係，唉，最憎嗰啲真係，哇！琴日坐火車去 North Shore 頂唔順真係，哇！全車都強過人大佬。 你喺邊度轉 North Shore Line 啊 ？Central？ 冇，我喺灘河上車咯，跟住搭到城 Lennon， 全程都嘈到轟轟斬咯。 我即係我你搭到城 Lennon 啫。 系啊，都全程我都顶唔顺，大佬好嘈啊，全部都喺度讲国语，有啲讲广东话都劲大声，唔知做乜。 唔系啊，同埋，尤其是星期日咧，两个半咧，全日搭咧，咁好多系冚家出捻晒嚟咁样。 系啊，好嘈啊，好鬼嘈啊。 唔系，最难顶就系啦，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其实讲广东话嘅人咧，臭细佬咧。同埋講國語嘅，即係佢屌唔係講國語，國語台灣講普通話嘅人咧，臭細路咧好鳩，所以講普通話嗰啲咧係有得啲細路仔周鳩圍咁走嘅， 跟住發癲大叫咯。 係啊， 我哋而家淨係發癲大叫啊！ 即係個老母啊發癲大叫，叫個仔，跟住個仔咧周圍喺度大叫咁樣， 係 唔鳩理佢咁樣嘅喎， 鳩理噶嘛，係啊，黐線噶嘛嗰啲。 但係廣東話啲人叫佢收聲噶嘛， 係啊， 即係。即牛佢咁样噶嘛？ 系啦，差唔多啦。 唉，但系即系呢个叫做呢个叫做真系好恐怖嘅，见到啲咁嘅人 North Shore line 女齐，真系啊！但系呢、這个即系屌，但系呢个乜嘢？仲有呢、這个。有冇睇 Hong Kong？ 有冇睇港大嗰单嘢？嗰条咁嘅大陆佬叫？李辉喺度讲废话喎， 系我都唔睇啲大陆嘢，所以唔理佢。 咩啊？ 已经冇兴趣对于啲港大啲，唉，执噶啦，港大迟早。 唔系，即系其实咧，好笑咯，即系成班友，即系我成日咧同啲 friend 吹， 好似马骝戏咯，我觉得成班。 唔系，即系香港人咧，对于港大嘅情意结咧，就好似 TVB 咁样，即系你明知而家系垃圾嚟嘅，即救 垃圾啦，仲俾人读噶？ 唔系即系， 我都叫啲人唔好读港大啦。我以成日都经常呼吁啲人唔好读港大。 唔系你明知佢救嚟，佢嘥救气啦。但系咧，你仲用好捻多时间睇捻晒佢 TVB 啲咁嘅胶剧，讲啲剧情有几荒谬，喺度屌呢样屌呢屌屌嗰样，又或者好似咧，即系睇王晶喺度。系即系睇王晶喺度，系个佢喺微博度发一封咁，你明知条友已经烂到扑街啦，你仲嘥时间落佢度，你不如做第啲嘢好过啊！真系 系啊，我觉得啲人好戇鳩，其实 即系你一嚟闹咁讲乜嘢咁，你睇到啊，佢用埋你请埋啲咁捻样嘅人啊，做咩副教授啊，讲埋啲咁鳩嘅嘢，就知间学校根本系有捻问题噶啦。跟住之后嗰班友咧，对嗰条咁嘅英国佬校长咧。就好啦，有希望咁样，咁就讲到即系话 打工，佢又系 嗱，一来佢打工啦，二来就系喺度话可能啊北京有干预咁样，就觉得佢系讲嘅系人话咁样，咁屌，咁你想点啫？真系你话系咪好？ 佢条鬼佬讲到最后，咪又系睇钱份上， 唔系啊，即系。佢應該係即係去到咁上下啦，佢又冇撚得撈，跟住之後呢即係返英國，跟住以後唔講呢件事咁樣啦，只要即係好似係鍾祖康咁講啊，佢應該呢未上任之前呢應該係估唔撚到呢嚟到香港 Kong 要做校長呢係同班咁嘅生返一齊做嘢即係佢即係你知英國佬係表面上冇乜嘢，讲句客气说话之后咪屌鸠你㗎嘛，咁返去咪耻笑你咯，即係陶杰咁讲嘅就係认撚晒佢啲咁嘅嘢。 认晒啦。 即係其实香港人所谓嘥咁撚多时间喺度理埋 Hong Kong U 啲咁嘅嘢，真係係屌真鸠係好似呢个叫做啲友仔睇无线喺度话啲咁嘅劇好不堪。咁 J2 而家又做成人，即係做呢個男人台啦，專講樓、專講車、專講女啦。咁班友又話佢低俗，屌你！基本上啊，你一蟹不如一蟹，即係以前啊，邵逸夫啊，仲有心機搞嗰陣啊，咁咪搞得好啊，即係肯抌資源落去啦。 抌資源落去係 咯。係啦，即係同埋即係佢有心啊，俾成班編劇嗰啲啊，即係由零做起啊，俾你即係 有料嘅去俾機會你， 俾機會你，即係好多嘢俾你from scratch 咁樣搞。而家擺撚到明啊，陳國強買返嚟啊，就因為執靚盤數，咁啊攞個殼，咁啊 cap 到幾撚多水，咁啊執靚佢，即係而家乜撚嘢都唔撚肯抌落去，即係頹搞，即係佢用 cost cutting 嚟。 同埋好老實講啊，而家你 internet 咁紅啊，睇佢做得幾耐，遲啲過睇 internet TV 㗎啦。 咪就係囉，即係你所謂嘅所謂 佢搞嗰个 My TV 已经一撇屎咁咯。喂，阿监制话时间够啦，喂，多谢大家收听，下次 多谢大家收听， 下次翻嚟再听，拜拜， 拜拜。